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，我是吴金浩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又是一个周一的早晨。 是 周一的时候啊，今天这天气啊还行，哎，还行。哎呀，这一到周一你就感觉，就算天气特别好的时候，心情也不一定是特别欢畅。 何况我还想告诉你一个让你可能心情会走低的消息 啊，我听听。 哎，这据预报显示说，今天这个空气污染呀、啊， 哎呦， 可能还是稍微有点严重。 哎呦， 大概属于中度污染的级别。 嗯， 所以呢，目前看起来还不错，但是呢，也提醒大家出门做好防护。 哎，首先呢，咱们还也是关注一下天气啊，来看看白天呢是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二级，最高气温的是7度，相对湿度35%。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一二级转三级左右，最低温度是-3度，相对湿度75%，尾号线型1和6。好的，接下来圆圆给我们公布一下今天的话题吧。 是，今天咱们聊点什么？ 哎、 咱们聊聊这个。 嗯， 您去过什么坑？ 这是网络语言，我们听不懂，您帮我们解释解释。 简单来说就是，哎、 啊， 迷上什么了？不管是喜欢做什么事儿啊， 哎 哎，还是 迷上什么了？ 对对对，对什么人或者是什么事儿着迷了？ 嗯， 沉迷其中，一时半会儿出不来。 哎， 后来呢，终于是坚定信念呀，坚持这个弃坑而去，就是 这什么叫弃坑了呢？又 摆脱了这个坑对你的。 那能不能就是换成我们就是听得懂的语言帮我们说呀？就是什么意思？大概 就是那就不再沉迷了。 哎，就不再沉迷什么事儿了、 嗯。对对对，不再这执迷于这某件事或者某个人了。 对， 从此之后你发现生活变得很美好。 嗯， 如果有这样的经验，欢迎各位来分享。 当然了，我觉得这个所谓这沉迷这事儿，肯定不是那些就是对我们身心有益的事儿、 嗯， 对吧？你比如说这个周围有很多朋友，人家有自己的爱好。对吧？比如昨儿我这跟一朋友也是养虫的一朋友，人家就喜欢这个，哎，我觉得这对身心呢这一种愉悦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但是有些比如说沉迷于游戏当中，啊，每天哎呦，就不知道这24小时干嘛了，就是这起床就是开始玩游戏，俩眼瞪着这直直的，然后这个也不洗澡了，啊，这饭也 不吃，要 不 要说这么具体？ 就这个意思啊。 啊， 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没玩，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这感觉上啊，就也没时间洗澡了。没时间吃饭了啊，这身体也不要了，家里也不管了，孩子也不喂了啊，就是天天就沉迷这游戏了。这就一问题，当您从这游戏当中走出来，那一定有一个大的变化。 哎，坑嘛，顾名思义啊，肯定就是不是什么好事儿。 嗯 啊，但是你还是掉进去了。其实我这么说着的时候，忽然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不一定那么好聊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可能很多人还是在坑里边没上来呢。 那咱们要不要换一个话题？ 哎，也来不及了、 啊， 说了就说了，看看各位分享一下。不管你是在坑里还是在这坑外，如果已经跳出坑了、弃坑而去的朋友、 嗯， 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经验。 你看人圆圆，你看甭看岁数不小，天天这网络语言挂在嘴边。 你跟我说清楚什么叫岁数不小？ 不是，本来你说人90后啊、00后，天天哎有点这网络语言很正常。 嗯， 你说您这1760、6060。70年代末的这么一个人，你还天天 咱们两个同龄人有什么好互相笑话的？ 好吧、就是说这个抛弃不是怎么事了？ 弃坑而去？ 不是，能不能就换成我们理解的那叫怎么着？ 从此不再 沉迷于一件事了， 执迷 不悟一件事了。 对对对、 哎。但是觉得生活很美好了，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好的，首先呢，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。我们来看看，在云南呢，有这样一群战士，他们守护的10块界碑中有8块在海拔3200米以上的高山之巅，是滑溜索呀、啊，以及走藤桥啊，攀绝壁，渡过独龙江啊，一不小心甚至会付出生命。他们呢，每次要用2天时间才能到达巡逻终点，只为守护那庄严的界碑和这片土地的安全是他们的责任。 没错，向这些可爱的人致敬。 嗯， 再来说一说这个大学宿舍，也是让很多人很佩服。 嗯， 人家是学霸寝室。宿舍里4个人全部通过了司法考试，而且最高分有442分。 嗯， 今年这个司考呢，华东交通大学一个男生宿舍里4个人集体过关，3个人达到400分以上，那最高分达到了442分。在备考的过程当中呢，据他们说呀，这互相也是。并不是那种各自为战，躲起来偷偷学。 哎、嗯， 他们是彼此支撑。这个442分那个最高分的考生呢，他也说了，每天会学习16个小时，还会每天提醒室友一起起床，一起学习。他说我起来了就不会让他们再接着睡， 现在呢，四个人正在一起准备考研。 嗯，你看这有气度的人就是不一样。 对， 对吧？就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，哎呦，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啊，一些学霸呢，可能做的并不是那么好。 其实我是觉得上学的时候吧， 啊， 学霸本身并不可恨，并不可气， 但是 可气的是呢，就是那些，就是躲起来去学习，然后呢，在你面前的时候，带着你去玩，但是他背地里边去学习的。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呀？就跟着大家分享。你看人家这一宿舍哈， 对， 哎，就我有什么经验，我告诉你，你有什么好的这个方法，你跟我分享。 没错。 这样呢，就大家越来越棒，越来越好， 共同进步， 是不是？那你说，哎，很多这学霸，你看就不行了。我没学，我回家就睡觉了。我上课没听，根本就不知道， 哎，啊。这次又没考好。 喂，哎，啊，这样的就不值得我们学习了。 是。 再来看看人家大二学生帮取快递，双十一赚了2000块啊！这个四川绵阳在这个在校的大二学生呢，也是帮人取代快递，啊，这个一个人一次抱着一堆快递送到宿舍楼下，5-6天就赚了2000块钱左右。他说虽然说很辛苦啊，但是呢可以锻炼自己，每天呢还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同学，不错的一种享受。 嗯 啊， 你看看，咱们双十一的时候都忙着花钱 啊， 甚至剁手。人家这小姑娘，你看人家多有想法啊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还是个小伙子啊，有点体力的。 你怎么这是到底是小伙子 小伙子 哦。 再来看这位吧，这是保洁大爷，人家很厉害，带着助听器，不影响人家练舞蹈，模仿 Michael Jackson， 也是帅翻全场。这位55岁的叫王世金的大爷呢，是沈阳音乐学院的保洁员。49岁那一年，他迷上了 Michael Jackson 的舞蹈，左眼几乎失明，听力也不佳。那么靠着助听器伴奏，他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了央视的舞台，而且震撼全场。这位大爷说了，每个人都是有潜力的。相信自己。 对，而且人家是有梦想。 而且我觉得人家在音乐学院可能受到的熏陶也是不一样啊。 对，付诸了行动，而且哈，再来看看新的研究发现了，狗狗可以帮助人们活得更长。近日呢，是瑞典一所大学研究发现了，养狗或有助于人们长寿啊，并过上那个更加健康的生活。狗可以给主人增加幸福感，尤其是对独居的狗主人来说，他们由这个心血管疾病啊引起的死亡风险呢，会降低36%。整体的死亡风险呢下降33%。你看看，这是一个新的研究啊，这个关于小狗狗们的。 再来说一个，这个是看一下啊，这是最不健康的5大零食。又有上榜的了。首先是薯片，那炸薯片呢是含有反式脂肪酸，多吃呢一定会增加您患某些严重疾病的风险。还有就是果冻呢摄入过多会影响机体对于脂肪对于蛋白质的吸收。再来就是膨化食品，含有一定的铅，不能够多吃。巧克力派能量也是过高的，多吃容易导致肥胖。再有一个就是碳酸饮料容易使人产生饱胀感，那么影响正餐的食欲。 哎， 我觉得这个如果爱吃零食的话，这本身也是一个坑。 对， 是不是？ 哎，这个是5个零食啊，最不健康的。 对，5类吧，应该说是。 对，5类啊，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了。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说说不再沉迷于某件事之后啊，这个是感觉生活变得好多了。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，一起休息下来听歌啊，来自赵雷的《理想》。 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，还谈什么理想，那是我们的美梦。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，

也是这种游戏。你看好多说打游戏的，你看比如说像那个教授也说了，说不打游戏每天真的多了很多很多时间可以用来睡觉。 嗯， 那虽然说您这个改的不怎么样吧，但是也是是吧，在 往 好的方向发展了， 是 对吧？ 至少睡觉他可能是为了先调整一下作息，是不是？ 我还真问过这些人，就是玩游戏的这些朋友哈，我说一般你一天放在这个游戏上的时间有多少？我说还行吧，就吃完饭玩一会儿。哦，我一听还行。那后来呢，我了解了一下，基本上现在一部分游戏啊，一局可能需要大概就是短的话20分钟，长的话40分钟，有1小时也是它。啊，你说这个你甭多了啊，一天咱打两盘游戏，不多吧？啊，而且还人家还分什么中午和晚上呢，跟中午午餐和晚餐似的呢。午餐后休息一会儿打一局，这就1小时没了。您晚餐后说打2小时，这就3小时没了。 一旦这个咕咚掉进了坑里 啊 啊，这个沉迷上之后啊，确实是时间上自己是无法控制的， 哎， 心瘾是戒不掉啊。 对， 来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。这位叫做少女，她说放弃了考研之后，发现我不掉头发了。 对，睡眠也好了， 是 上楼都特有劲儿，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儿啊。还有小仙女也说了，说这个弃了这个游戏之后省了好多钱呢，还不光是你说的，还省了好多钱呢。 就突然之间醒悟顿悟之后，再回头发现之前走过的路，走过这些弯路啊，真的让自己挺坑的。 但是我其实有时候觉得吧，就是咱们其实心里边都特别明白，比如说这个游戏对身体哪方面不太好，比如说对您手指首先对吧，然后对您这个 视力 各个关节，对视力，比如说对您颈椎啊，包括这个腰椎啊，以及这个背都不好， 关键还影响脑子呢。 我怎么觉得玩游戏其实是提升脑子的 啊？看玩哪种游戏吧。 我觉得就是这真不是说哪种游戏，因为它其实各种游戏啊，它是有一定反应能力在里边，有一定能力反应能力 啊。这就是我一直没有沉迷游戏的原因 啊，因为反应慢，平时就慢。你玩游戏的时候老被人说，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就是我觉得就是都知道对身体哪儿不好，但是呢，就是。我刚要说什么来着？ 就是 你打岔给忘了 啊啊！哎啊，就说这个游戏对脑子并没有会让脑子 不跟那没关系，跟那没关系。 那说什么？ 我刚才说的什么？你说了一句脑子不好，脑子好。 Sorry， 真不好意思打断 你。不是， 你 就是你刚才我说什么来着？要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说， 说 打 游戏， 你说啊？ 说打游戏，这个。浪费时间。 好，你这个搭档做的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好，特别有意义啊！哎呀，我估计如果我说这话题啊，不沉迷于跟你做节目，可能会生活好很多啊！哎，来看看其他朋友吧，咱们不纠结于打游戏了，也不是什么好事， 是 吧？ 抱歉，真是 不 好意思。不， 没事，你对了啊，我没记住。来，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啊，这个说说这个，好多说这个分手之后生活过得美滋滋的。所以你要抱抱我，他说分手之后感受美滋滋， 啊、 哦，哎，你这怎么回事呢？ 那就是肯定之前那段恋爱属于苦恋， 感情不幸福了， 对， 是不是？啊， 最后发现回归于一个人之后，能想清楚很多事。 哎，还有这个能似水，他说了，哎呦，真的发现就是除了追星之外啊，还有特别特别有趣的事儿可以去做。啊，这说明以前是追星了，对吧？ 对， 确实是。有时候你就觉得，当您沉迷于某件事啊，就钻牛角尖了。但是，哎呦，我觉得这生活当中啊，除了这个追星以外，除了他，我心目当中的男神、女神什么这些所谓的标签化的这个标志以外，没什么了，生活。是吧？饭也不思了，茶也不想了，这个睡觉也不想睡了，孩子不喂了啊！就是看着人家明星，就觉得他好，怎么看都好。后来慢慢等您退过一步，退一步之后再整个看的话，其实什么都不算。 我是觉得追星一般都是在青春期的某一个阶段 啊， 而且对于很多少男少女来说是必经的一个阶段。就是在。这个青春期嘛，一定是要有一个偶像化的这么一个人物存在，男神啊，女神，容易让少男少女痴狂，但是你过了这个年纪之后，真的就不会有那种狂热的劲头了。 但我觉得你说咱课本上那么多人物，为什么不把他们设定为自己的标准？ 因为他出现的方式不对。 哦，你觉得什么样出现方式对？演唱会的方式对。 就是 我真觉得，就是这我拿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说啊，我尊重欣赏的是艺术， 但是那个人，你比如说某个人，哎，这人长得真挺漂亮，哎，这人长得真帅，到这儿为止了，到这儿为止。你说，哎，就像最早的时候，为什么我这还好，有可能是什么？旁边出现了一个反例，就让我一直对这我不太感冒。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当时出现了这些啊，就是所谓的什么这种什么星啊，然后呢，哎，这个周围的一些人拿着什么手机卡上街上让人去给投票，然后我就不太理解，就是说这干嘛呢？这是，求你，你给我投一票，给你钱，给我喜欢的人投一票，哦。当时我就傻了，我说这什么意思？这是不是有什么亲戚关系还是怎么着？后来发现不是， 其实人家就是纯是这个，就是粉丝。 哎，对，就是追星。后来我就理解不了了，然后我说算了，我还是踏踏实实做一个没有这个追求的人嘛，不太追星了就啊。哎，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，淡定的无所谓，他说了，自从啊。不买外观和不充点卡，我的彩妆和衣服都丰富起来了，平时的小资的次数也变得多了。嗯， 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。嗯， 有吗？没有，我说 你这有吗？你说说吧。 我这有的是，我心里有啊。 啊， 来看看那个目送说了，说手机啊，放下手机啊，腰不疼了，脖子不酸了，考研成绩也好了，工作超好，老公又帅又有钱，还爱上我，走上人生的巅峰啊！别问我怎么就变成这样的，我说这些都是我编的。 明明知道 胡说八道呢，搁那 从坑里爬出来之后，生活就是另外的一个一番这么美好的一个情况， 哎、 但是自己还是轻易出不来啊。 对，而且这家这不这也人家一个梦想，人家梦想，这不生活也好了吧，这个学业也有成了吧，是吧？哎，也挺有意思，说的挺有意思啊，希望能做到。 来看小迷妹说了， 嗯， 名字叫小迷妹，但我想她应该是个男生。 哎， 而戒烟，曾经也是抽了七八年的时间， 哎， 突然之间戒掉， 嗯，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，早晨起床也不会觉得呼吸是一种难受， 哎， 觉得自己很开心， 嗯， 重点是省下来的钱呢，还可以吃很多好吃的。 嗯，好，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，这个戒了看直播97，他说的。看直播好像还真是有不少人在这看直播上也浪费不少时间。 嗯，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去人家之后，哎，看见一个叔叔辈的一人，哎呦，还挺沉迷这个，拿着那手机一直哎这盯着看，挺有意思，一直在看啊，也挺浪费时间的，而且好多也得充钱，听说，是吧？ 我是比较喜欢看那个什么吃播， 吃播的这个我跟 你 分享。 我发现真的是一旦点进去之后就会。 嗯， 你真的欲罢不能， 哎， 看到每一个主播都那么卖力气的在吃，虽然他们吃的方式是很不健康的， 嗯， 但是呢他会带动你， 嗯， 听到那种声音就很有质感的那种在咀嚼的声音。 哎，咱留个这个这个埋个包袱吧， 嗯， 下半时呢让圆圆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吃播到底怎么回事啊。 好， 今天来聊的话题呢就是说说自从您啊这个不再沉迷于某件事之后呢，感觉生活好多了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一段中间广告过后，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，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。这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吴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。大家好，我是吴金浩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哎，今天呢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自从啊您不沉迷于某件事之后，就觉得生活变得好多了。上半时段呢也是留下了一个事儿啊，就是说圆圆给我们介绍一下，就是怎么叫吃播这事儿，就是到底怎么就哎是吧， 无意当中发现，因为我生活当中不是不太看直播的， 嗯， 确实觉得那个一般看直播的大概几种心理吧， 嗯， 有的是看自己偶像， 哎， 他生活当中一举一动我都喜欢关注 他，有意思， 嗯，还有呢就是真的就是喜欢看别人做某一件事情， 对，就参与不到其中的， 啊， 嗯， 是。我也是无意当中有一次点开看到一个吃播，然后正在那儿啊，这个当时他面前可能有那么很大分量的几种美食， 嗯， 然后最后呢他是挑战全部把这些都吃完， 哦，大概有多大量？ 好像这个吃播是比较专业，然后他还专门去称量了一下，就是碗多重， 嗯， 然后里边这个食材加在一起有多重。 哎呀， 几斤的饭量吧，反正 几斤的饭量 啊，一个瘦， 哎， 瘦小的女子， 这一听起来确实有点意思了。 对， 啊，吃播， 对，当然呢， 啊， 首先这个我想说的是呢，首先就是说一个人吃这么大分量的， 嗯， 如果你不是说天生身体构造和别人不太一样的话， 嗯， 确实这是一种不太健康的饮食方式，这个必须要说。 哎，对， 但是呢。看他吃真的是让很调动你的食欲， 嗯， 也有人说这 不觉得恶心吗？看吃那么多，你 吃的都是美食啊， 啊，对， 嗯， 他不同类的啊， 对对对， 不同类的啊，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幕后还是有一些就是可操作的一些，算是什么？嗯，黑幕吗？就是有些人他是按照规矩来的，是我真的是实实在在吃这么多， 嗯， 有些人他可能会做一些小的技巧， 哦， 比如说我。其实我吃的没有那么多，但是呢我通过拍摄的角度啊显得我这个饭量很多啊，然后我通过一些方式让我吃让我少吃一些。 其实摄像在定格了十多个人帮他吃 但是其实我是真心希望他们健康也是很重要 的。哎，对，有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直播之后啊，首先你就是我觉得就是这样，就是取长补短，对吧？你比如说看到这之后觉得哎就有一些长处，对吧？就把它可以取过，比如像你说的，哎，这种食欲美好，对美食这种向往可以学习。但是像那种食量，甭管人真的假的，这千万别学，对吧？今天来聊话题就是说，不沉迷于什么事儿之后啊，感觉自己整个生活都好多了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。好的，一起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，来看看女子回家忘锁门啊，这个遭尾随抢劫了。空手夺刀吓懵了这个劫匪了，李女士出门呢是拿快递回家呢忘了锁门了，又一个陌生男子跟进家门持刀抢劫呀，不料呢，哎，李女士不仅是不屈从啊，反而呢和他搏斗起来，争执当中呢一把夺过刀，刀被扭断了啊，这刀刃呢落在了这个李女士手里，男子手里拿着这个塑料刀柄就傻了。然后该男子被刑拘了， 这算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 哎， 邪不压正。 但这李女士人家肯定是练家子，要不然你说空手夺白刃，还得把这手刀给掰断了，嚯，这得多大力气！ 所以说遇到这种危险情况的时候，咱还得量力而行，看看歹徒的身形，是吧？考虑一下自己的实力。 那时候哪还有 的话， 对， 不行的话舍命别舍财别舍命啊！ 不是，我觉得这时候关键问题还是啊，就是您自己啊多个心眼，晚上少出去，出去干嘛？这个扔垃圾啊，这个拿快递啊，您把门锁好了，对吧？临上楼之前，你看看收后边有没有人，有人的时候打个电话说怎么我马上到家了，哎，跟他有点暗示，告诉他我家里有人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那拳击练的怎么样了？那这是吧？马上到家。我得看看练啊， 气也不能太过， 对，不能太过，当然得告诉他， 是 吧？ 是， 嗯， 就把所有的这种危险隐患咱们都杜绝了， 哎，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 对， 再来说一下，有调查显示说，超50%的大学生， 嗯， 月均生活费过千，不知道现在的同学们这个学校生活一个月花多少钱呢？ 嗯， 根据数据调查显示了，说超过一半的受访大学生生活费超过1000元，其中呢，近2%的学生呢是在2500元以下， 嗯， 以上，那么800到1000元的比重占到了近25%吧， 嗯， 那么500到800生活费的占14%。那另外呢，还有接近98%的学生主要的钱花在了吃上， 哎， 而11%的学生呢，主要花在了恋爱上。 你看看，为什么那么多单身的？因为都花在吃上了。 是 啊，这 但是我怎么觉得现在孩子们这个花销这么小吗？跟 我也觉得，其实这个真数的话并不算很多啊。我真的觉得现在就是孩子的这个钱花销的地方是很开支，应该是很多的。 对呀、啊 嗯， 你这么咱这么这个打比方嘛，你比如说以前啊，咱们比如说这个同学之间一块吃个饭，哎，花个两三百块钱一桌子人没问题。 嗯， 你再看现在，可能就让孩子们人家选择那种这个吃的那种这种啊这个美食，可能一桌子下来不得这个是吧，大几百了吗？ 是， 是不是？所以还可以，要真的这么花还可以啊。继续我们再往下关注，来看看矮新郎领证发现女方穿高跟鞋当场发飙啊。原本呢相约是去领证的这个日子啊，却因为呢在女方家卧室发现了一双高跟鞋，个子不高的男孩呢觉得哎呦伤了我自尊了，结果闹得这两家人是拳脚相加。原来呢小张啊个头不是很高，为了两个人在一起呢比较般配啊，小李承诺要把家里的高跟鞋都处理了。 我觉得这样的婚啊，真的是不结也罢了， 对， 是不是？ 哎， 就为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，男方也确实没有什么气量。 我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您如果说连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呀，俩人这点坎坷风浪都经历不了的话，还干脆就别领这证。 嗯， 领证之后不一定什么时候就领另外一张证，或者不幸福哈。 哎，说不定真的是掉进了一个啊这个婚姻不幸福的坑里去呢。 哎，嗯， 再来说一下，这是很温暖的一幕。 没错， 男子呢被卷入到车底，15位过路的司机抬车救人。 嗯， 最近在江苏的一辆轿车和另外的一辆三轮车发生碰撞，那么三轮车的驾驶员也是被卷入了车底。危急时刻，路过的私家车、出租车、快递车、水泥管车，所有途经的车辆啊都停下来了。15位过路的司机合力抬起了重大概有1吨半的这样的汽车来救人。 嗯， 由于救助及时，那么伤者已经脱离了危险。 哎，为这几位这个过路的好心的司机点赞哈。 哎， 再来看看，注意啊，没劝酒同桌醉驾身亡也可能担责了。去年10月呢，崔某、房某等人呢中午共同饮酒，没有劝酒啊，也没有灌酒的这行为。当晚呢，这个崔某啊驾车进城遇车祸身亡，审理法官认为了，说这个房某呢是共同的饮酒者，对崔某有善良管理人必要的这个注意的义务，房某呢有挽留，但是呢所采取的措施没有制止崔某饮酒后驾车，从而发生事故，被判赔偿1.5万多元。 所以说，还是不管什么情况吧，咱们这个喝了酒就不要再开车了。 哎，没错，就是这点意识一点都不能有。说我这个喝完酒之后，我是去摸摸车或挪个车，这个想法您千万都别有啊。 作为身边的朋友，也要及时的规劝。 哎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，说说吧，就是不再沉迷于什么事儿之后呢，哎，反而生活真的变得特别好了。这生活这无论是从经济啊，从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上来说都变好了。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， 一起来听歌。 等冬天一来临，夏日带走所有激情，温暖只是残存在记忆中遥远的春天，寒冷的风吹过，陪伴我走过冷冷的街，让我想起我们曾拥有许多美丽的瞬间，有多少没做完的梦丢失在人潮岁月中，有多少童话般的人擦肩而过？还记得那年冬天，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有一群天使把我丢进大海中。当岁月一沉淀，青春正一点点耗尽，来不及叹息就被丢进冷漠无情现实里，所有美丽童话梦的颜色正一点点褪去，这时候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看着你温柔的眼睛像是我丢失的爱情， 我想用我炙热的心温暖你整个冬季，快把我的双手握紧，别把我丢进人海里，别把我丢进寂寞孤独的夜里。岁月一沉变青春，正一点点耗尽，来不及叹息就被丢进冷漠无情现实里，所有美丽童话梦的颜色正一点点褪去，这时候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看着你温柔的眼睛，像是我丢失的爱情，我想用我炙热的心温暖你整个冬季，快把我的双手握紧，别把我丢进人海里，别把我丢进寂寞孤独的夜里。有多少没做完的梦丢失在人潮岁月中，有多少童话般的人擦肩而过，还记得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有一群天使把我丢进大海中，还记得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噩梦，有一群天使把我丢进大海中。 好的，刚刚呢是一首记忆中遥远的春天。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，说这个不沉迷于某件事之后啊，就发现哎呦生活挺美好， 嗯， 真好。 从坑里爬出来之后春天还会远吗？ 哎，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，这说的就说的关于上半时段呢，可能说这个关于什么追星啊，玩游戏呀、啊，哎，这些都比较多啊。来看看这个下半时段呢，这个比如说像熬夜的，突然发现这个朱向志他说的啊，说这个突然发现了，自从不熬夜之后，身体状态变好了，而且呢，感觉整个一天都有精神。 这也确实是显而易见的，我们都知道熬夜有各种各样的坏处。 嗯、 可是很多人呢，主观原因、客观原因，他就是没办法要早睡。 哎，对，就是自己或者是这个拖延症，现在说的对吧？ 对， 该睡觉时不睡觉，或者是呢，就是习惯性的晚睡，对吧？ 嗯， 晚睡是一不好的事儿。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， 看看还有朋友怎么说。 嗯， 这个叫做琳琳的朋友也说了，他说决定不谈恋爱以后，发现自己生活可以那样的自由，可以那样的多姿多彩。 嗯、嘿，你 看 感觉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。 不是，我怎么觉得就是谈恋爱，就按着我们这个想法，应该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儿、 嗯， 浪漫啊，温暖温馨，觉得有人陪伴了那种感觉，怎么会？就是不太懂啊、嗯。 我觉得就是在不同的状态之下，总是有那个，就是不完美的地方会让你觉得另一种状态更好、 嗯、啊。 谈恋爱也有谈，就是 没谈好， 过了热恋期之后，那个比较平淡的时候， 就跟去饭馆吃饭似的、 嗯， 也有点错菜的时候，不是？ 哎，对， 点的菜不合口味啊。 或者觉得两个人在一起久了，觉得都不自由了， 对， 是不是？ 哎，想回到小时候，说了斗地主，老是控制不住去挤自己的痘痘，后边给戒了，买了好多这个奶茶来喝，胖了3斤。就是越改越，就 就他的意思就是说玩这个时候什么游戏的时候或者玩牌打牌的时候，哎，老摸脸，老挤这痘痘，哎，您想，这无论是鼠标，您是用这个电脑打游戏，还是说这个摸这牌，肯定手都有细菌啊， 不卫生啊， 哎，再挤脸，你能好了吗？对吧？后来改了，给买杯奶茶胖了啊。 来看看这位叫做 JY 的朋友说了 啊， 自从卸载了某宝之后，啊，就是这个， 哎，生活变富裕了， 网上购物平台没了， 敢去超市买菜了都 啊， 嗯，不吃泡面了也。 这个比卸载了购物车里边的东西还要痛快。 对，啊，还有这个，毛毛哥哥他说了，说放弃工作以后啊，每天这个宅呀，真是太舒服，长命百岁也都，嗯。 我们这个今天说这坑啊，一般都是说不太好的事儿，不太好的这个经历。 哎， 可是我发现的，真的有的朋友他所抛弃的这件事情，并不是说这件事儿不好， 嗯， 而可能是他之前就是在这件事当中做的方式不对吧。 嗯嗯。来，春风十里也说了，说这个，放弃宅在家里啊，打游戏之后呢，哎，与朋友家人多这个交流。哎，就变化多了，社交也不会再有恐惧了。 哦， 嗯，就是现在就是发现，就第一面见面啊，大家都很尴尬，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在那，先得拿出手机来，哎，这个玩一玩，又无意当中聊两句啊，聊两句天，然后慢慢就再把手机拿下去，好像他已经成为一种介质或媒介了，或者成为一种掩饰自己不会跟人沟通的一种方式了，对吧？哎，自从放下他之后，好多了。 嗯，打开心扉吧。 对。 还看这位朋友木子说了 啊， 跳出了所谓的友谊坑。 哎 哎，这可能还真是有所指啊。 嗯， 就是有些友谊啊，真的不要也罢。比如说传说当中什么塑料花的友情。 什么叫塑料花的友情？ 看起来很美，但实际呢， 哦哦哦，塑料 闻不到香味，也感受不到那种真正的。 没错， 嗯， 这就是可以放弃的。 哎， 对吧？啊。 看杰杰杰也说了， 嗯， 戒烟之后发现兜里边存得住钱了。 哎。嗯，这是一种 大实话哈， 啊。对，还有这个其他朋友啊，我发现这个说这个什么追星啊，还有这个包括玩游戏的，还真是特别多，特别多。都大家都意识到这两点可能是过度的话不好，我觉得要稍微适当的啊，接触一下也没什么太大问题。 嗯， 而且人家把这什么游戏名字这写的也比较 很具体， 详细，玩法都说出来了， 一看就是真的是沉迷了很长一段时间。 啊，对， 哎，浪子回头啊。 对，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啊。这个还真是，怎么大家都在说游戏啊。 嗯 啊， 但是我看到一位朋友就说呀，语重心长的告诉我们， 嗯， 少玩游戏多看书。 对， 自从开始看书之后发现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 哎啊，来看看吃土界他说了，哎呀，这个我是这个特别喜欢美食啊，就什么美食都喜欢，就沉迷于美食，后来发现呢体重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嗯， 所以还是那个根本的问题嘛。 对， 就是不管你迷什么东西，哪怕这是一个好事儿， 哎， 但是也得掌握度。 哎，我不知道咱们单位一同事就是 在不在听节目。 不是，他有一个习惯，每次吃的其实饭量不小， 哦， 但是呢运动完之后，他和这个消耗和吃入东西哎持平了，他就满足了这一个感觉，就是让自己身体不发生变化，体重不发生变化。 哦， 我觉得挺好。 一直减肥没成功。 啊，不是，人家就是保持嘛，就我不胖也不瘦， 嗯， 哎，我就照常吃，但是呢我在锻炼， 哎， 这种我觉得还挺好。 嗯， 就像比如说这个方式可以告诉刚才那位朋友吃土戒嘛，就是说这个既然喜欢美食的话，就得加强运动，对吧？如果要不然您就得稍微的控制下嘴。 嗯 嗯，好吧，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沉迷啊，一说这词儿我觉得就是不太好的事我们去沉迷，对吧？所以希望呢大家能够改掉那些其实自己已经认识到这是错误，这是不应该去坚持的事儿了， 是的， 对吧？来改变自己生活。好吧，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，宝兰， 明天见喽。真正我知道的不多，